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728集，计划。展昭自言自语的一句引起了白玉堂的好奇，于是展昭在他耳边将自己的想法说了一下。白玉堂觉得有些离奇，展昭还真是挺能琢磨的，不过又似乎也不是没道理，当然真相只能进了迷城才知晓。二人回到大帐的时候，果然其他人都已经聚集了。大帐中间一张硕大的沙盘旁，欧阳正和依依一起摆弄着沙堆，邹月在给众人解说哪里是风带，哪里是流沙带，要怎么绕过围墙，哪一片区域是最危险的。展昭和白玉堂走到沙盘旁边也一起听。大概用了小半个时辰，众人基本了解了鬼海的地形。这鬼海原来并非完全自然形成，有一些极凶险的地带，似乎有人为建造的痕迹。但是根据邹月描述，迷城已经坍塌了一大半，已经看不出原本建造的目的了。展昭忽然想到一个问题，看赵普。 轩辕破？ 之前警察来聊过了。 贺一航微微一笑，展昭和白玉堂都挑眉，果然赵普不会漏了那小子。 那他现在人呢？ 才聊了没几句，跑回他自己的属地去了。 就这么让他跑了？ 他应该有的忙。 忙？ 哈、啊，这小子贼得很，问他他是不会交代的，逼他也没用，人家好歹也是一方的领主，无凭无据，我们没法宰了他。但那小子是个彻头彻尾的小人，放在外边又始终太麻烦，所以给他找了点事儿做。 找什么事儿做啊？ 只是给回鹘王写了封信，提了一句，轩辕破关照过他那几个儿子，他三个儿子两伤一残，也算拜他所赐，仅此而已。 贺一航喝着茶水，慢悠悠地来了一句。众人望天，这招好啊，回鹘王这次差点断子绝孙，这包气估计都得撒在轩辕破身上了，的确够轩辕破忙一阵子的，这叫偷鸡不成蚀把米。 轩辕破这小子野心太大，迟早得捅出篓子来，到时候再收拾他吧。当务之急是先解决了鬼海里头的乱子再说。 有没有什么计划？ 有，带一堆高手杀进去，杀光怪物。 众人望天，真是简明扼要的计划，不过貌似除了这个法子也没更好的办法了。 那我们来组队吧。 赵普来了兴致，只是他话没出口，就听贺一航开口。 组队是要的，不过你不准去。 赵普嘴角一抽，欧阳、邹良和龙桥广都万分默契地点了点头。赵普指着自己的鼻子， 谁是老大？ 再来，你的确不能去，虽然有邹月将军带路，但是鬼海情况不明，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我大宋朝怎么办？ 那有个屁危险。 八王爷板起脸，赵普也没法横了，他八皇兄不跟别人似的跟他讲道理，也不连哄带骗，关键时刻他只会说一句话： 泽兰，我白养你这么大，你去吧，本王一头碰死在这里。 哎呀，没辙，完全没辙。 贺一航等几个副将松了口气，幸亏这次八王爷跟来了，不然要阻止赵普进鬼海还得费一番功夫。 人也不用太多，进去的人越多负担越大，万一走丢了一个还麻烦。 众人默默地看了天尊和展昭一眼，天尊这会儿正喝茶呢，眨了眨眼睛，不明白大家在看什么。展昭则是望天，十分不满。 陆痴怎么了？那么嫌弃干嘛？陆痴也是有自尊的。 白玉堂习惯性地伸手轻轻按了按展昭的肩膀，算是顺毛。最后定下了进入鬼海的人，分别是展昭、白玉堂、天尊、殷侯、邹良、林业火，当然还有邹月和林月一。 乌沙大师没跟去，众人让他留在黑风城给赵普帮忙，龙桥广带着人马在外围支援。其实本来公孙也想进去，但是怕自己不会武功会拖后腿，另外要是公孙进去了，赵普死活不肯在外边等，也要跟着进去，小四子也死活不肯要跟着去，直接导致小梁子和一众影卫也死活要跟去，于是公孙只好作罢。看了看小四子和赵普，公孙莫名有了一种拖家带口的感觉，然后赶紧甩头。众人大致算了算，加上辽国和西夏跑进去的那几百人，里边最多有个几百个杀鬼，这里都是高手，光天尊和阴侯两个就能解决全部了，估摸着也不用操心。正准备趁着天好早动身，就见黑影跑了进来。 王爷，出了点事。 又出什么事了？ 说是昨夜晚间有一些江湖人进了鬼海里。 众人都一愣，展昭轻轻摸了摸下巴。 之前在客栈的时候就看到很多来历不明的江湖人，会不会是盗墓的或者寻宝的？ 有多少人？ 折影和紫影在调查，不过人数不详，因为都是散的，少说三四队人马，行事都很小心，应该是惯犯。今天有一队几十人被发现了，才知道鬼海里面显现迷城的事情早就传出去了，还有大队人马正在赶来。这里边也不乏高手，刚才跟我们发生冲突的那队人功夫就挺不错的，我们挡下几个，其他的都跑进鬼海里去了，拦都拦不住。 这样不是办法呀，杀鬼数目不是越来越多了吗？而且万一有漏网之鱼，后患无穷啊。鬼海这么大，从哪儿都能进去，防不胜防。 是谁在往外传的消息啊？中原武林离这里很远的，消息要传出去再引来那么多人，那起码是多少天之前就已经有人预谋的在做了。难道有什么人知道这几天迷城会出现吗？ 其实之前轩辕破也提起过一句，他也是听到消息说鬼海里有东西，这几天就会显现。不过你们也知道，他这个人疑心病重，就想利用回鹘几个皇子进去试试里头究竟有什么。先不论他说的是真是假，但每次杀鬼人数不够都能往里头骗那么多人，一定有人在搞鬼，杀鬼背后肯定有一个人在操纵。 邹月将军，你在鬼海住了那么久，有没有发现杀鬼听命于人呢？ 我也发现了，杀鬼并不是单纯的无目的的存在，但是我们找了很久从来没发现这么个人，所以我怀疑那个人根本不在鬼海里，而是在其他地方。 这么多年都没露过面，那是要藏得多好啊。 收拾一下准备行动吧，早点进去说不定还能救出来几个找死的。 见众人疑虑重重，阴侯倒是先开口，赵普也同意让众人准备准备。出门的时候众人发现了一个问题，依依一直跟着阴侯仰着脸瞧他的长相，林焰火无奈地拽住他： 你个丫头，不要这样随便盯着男人看呢，以后该嫁不出去了，再说了人家比你大一百多岁呢。 一百多岁，难怪越长越小了呢。我记得那个有胡子。 展昭和白玉堂就在他们身后听得真切，闻言展昭有些好奇： 依依，你以前见过我外公？ 邹月见众人好奇就帮着解释： 啊，是一尊雕像，迷城里有一座很大很大的雕像，是找他的，底座好像被什么撞断了，与阴侯八九分相似。 根据描述，展昭下意识地将塑像跟一个人对上了号，那个人他之前在梦境中见过，是鹰王。白玉堂有些不解，问天尊： 迷城里为什么有鹰王的雕像啊？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呀，迷城万州宫等等地方都有鹰王的雕像，不只有鹰王，还有历朝历代各种你们听都没听过的天之骄子，然后各路神明，都是被人们遗忘的一些存在，史书里可不记载。 里面的确有很多雕像，大多损毁了，不过鹰王那尊最大。 因为迷城是代表战无不胜，所以鹰王的雕像更大吗？ 你俩进过迷城没有啊？ 展昭忽然问殷侯和天尊，总觉得他们几个老头都是不逼不说真话。殷侯摇了摇头，众人又看天尊，天尊很爽快就回答了： 我跟老鬼就去过万兆宫，不过嘛。 你俩有什么线索早说呀，别一点一点来好吗？ 没有啊，我是说，你们最好不要对迷城抱太大希望。 什么意思？ 别看传说中说的什么战无不胜、百病得治、永生不死、富甲天下，其实…… 天尊搔了搔头，似乎是在琢磨该怎么表达，然后众人就听殷侯淡淡开口： 一旦真进去了，历经千险找到的估计让你悔不当初。 哦， 会觉得当初没进去就好了。那几个地方曾经是圣者之地，后来就变成了妖魔邪祟的避难所，里头可没藏一样好东西。所有传说中的好东西，不过都是诱饵。 诱饵？为了引诱想寻宝的人进去？ 饵越香，钓到的鱼也就越大。不知道多少人因为一个贪字葬送了性命，还害了无数无辜的人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